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在这个飞机场附近的一个路口啊，站着一位警察，拦住了一位超速的司机。司机一看是个警察，知道自己被抓了现行了，理亏呀，赶紧满脸堆笑，掏出这个驾照来。哟，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我开快了，我开太快了。警察听他碎嘴子唠叨起来没完，就说了，打住打住，你开的不快，你就是飞得太低了。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警察不仅要维持治安，更多的时候呢，还是得服务于人民。小何的堂弟呀，就经常帮助人。 警官同志啊，从这里步行到火车站要走多久啊？ 这个问题我暂时不能回答你。 呀，警官同志啊，你这个业务不熟练呀，那我再问别人吧。 喂，你走的火车站需要5分23秒。 啊，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因为我刚才没看见你走路的实际速度呀。 这个真够认真的啊，还得看看人家走路的速度才给答案。刚才这个小品《警察与小偷》当中，陈小二这个小偷呢也认真起来了。原来呢，他体会到了当警察的荣誉感。您听听，朱时茂演的这个真警察呀，正在跟陈小二传授经验呢。 爹，干你们这行真是…… 哎哎哎，应该说干咱们这行。 啊，对了，对，干咱们这行真是不错，你看人家对咱们多尊重啊。 这和你们在劳改农场不一样啊。 对，完全不一样啊。 在社会上、你只要是尊重别人，别人也就尊重你。 只要尊重别人，别人就能尊重我。 我们是人民警察吗？ 哦，对对对， 看来你这位同志刚参加工作不久吧？ 可不是，我刚穿上这身衣服。那个同志，您呢？ 我不长，20年， 我落他手里了。您多批评， 批评我谈不上，看到不合适的我就想说两句。 您说说， 一个警察嘛，应该讲究一点仪表。你看你这个样子， 怎么了？ 站都没个站相。 我 要挺胸，昂头。你会不会挺胸昂头？就是这身衣服不像你的。 您看出来了， 这一看就像穿着别人的衣服吗？ 没错，我出来的时候太着急，随便摸了一件溜出来了，我也没试试合适不合适。 你看，再说你这个看人吧，老像是在偷偷摸摸的看人。 谁？我？我看人是偷偷摸摸的吗？ 你看看， 没有啊。 你看，要从眼睛中间看人。 从眼睛中间 啊？ 从这儿 啊？ 那我说 啊， 从眼睛中间可什么都看不清了。 你看着我， 从眼睛中间。 对，哎，你别对眼儿啊，你直视着我。哎，别走。哎，直视着我，说话。 说什么？ 随便说。 那我就全说了。 说。 本人陈小二，男，24岁，民族汉，家住罗关胡同104号，被捕前系小偷公司，住1楼4楼公共汽车特派员。真幽默呀。 你们那儿的犯人都这么说吗？ 啊，可不都这么说吗？ 那你都再说一遍。 本人陈小二。 不不，你再说点别的。 不会了。 这么说吧，比方说我们看见了一个犯罪分子现在正在作案啊，我们看见一个犯罪分子正在作案啊， 看不见呢。

这小子什么时候学会这手？ 什么时候？刚学的。哼，不知道吧？哼，你干什么去？干啥呀？ 再来一下。 喂， 报告，抓住一个正在撬保险柜的罪犯。 你应该把你们两个手靠在一起。 啊，对对对，是这样。没错，让你跑，跑不了了。 就他一个吗？ 一共两个。 那个呢？ 在外面放风。 你怎么知道的？ 事先商量好的，一个在里头撬保险柜，还有一个化妆警察外面放风。 那个放风的呢？ 放风的，放风呢？ 陈小二， 到。 性别， 男。 年龄， 24岁。 职业， 小偷公司，住一路四路公共汽车。我是小偷。我是小偷吗？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我真的是小偷啊！我怎么会是小偷呢？ 我说别哭了啊！你还要立功表现吗？ 那也不行。 行了行了，你先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吧。 谁拿你东西啊？你搬吧你啊！ 这不是钱包。 习惯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啊，警方为了掌握一个犯罪集团的活动情况，就在这个犯罪分子经常活动的街区附近开了七八个卖水果啊、杂货呀、书报之类的小铺小商店。这警探呢伪装成店员售货员，借着这个小铺子呀做掩护，昼夜的监视着那个街区的犯罪活动。等过了半年，警方掌握了足够的线索以后，终于突然出击，把犯罪集团是一网打尽，好事吧？哎，可是过了不久呢，曾经装扮过店员的警探呢，有差不多一半跟上司啊交这个辞职申请，要辞职不干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七八个小商店啊，半年之内盈利8000多美元，于是呢，这些警探决定辞职做生意去了。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刚才跟您讲这故事啊，这可是真人真事儿啊，是不是挺有意思的？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接着呢，继续让小何和他堂弟给咱们带来有趣的警察故事。 哥，上个月我们交警队的同事抓了个新郎官。 新郎官？人大喜的日子，你们抓他干嘛呀？ 谁让他超速呢？这小子穿着一身礼服在交警队里还不老实呢，情绪特激动，一点都不配合，值班警察只好给他关进了禁闭室，让他冷静一会儿。 都违法了还激动呢？哎，是得冷静冷静了。 过了半个小时，我们的同事去看他，他已经很安静了，愿意录口供。我们同事一边把他放出来，一边说：年轻人，你太冲动了，我们所长去参加女儿的婚礼了，他回来心情一定很好，说明会从轻处理你呢。只听那小伙子平静地说：他心情不会好的，因为我就是那婚礼上唯一的新郎。 新郎也不行啊，谁让你超速呢？知法懂法守法，这样社会呢才会安定和谐。有困难啊找警察，这该找警察的时候一定得找警察，警察是非常乐于为咱们排忧解难的。现在呢就送给大家刘毛毛和宋成刚表演的相声小段找警察，这里头啊就有一位做好事不留名的好警察。 这个节目啊，由我为大家伙表演。这个 哎，等一等，等一等！哎呀，这今天在这里见到大家，我太高兴了。哦，哎呀，真不容易呀！ 哎，不是，你干嘛呢？这是？ 我想在这个地摊说几句话呀。哎， 我们正演出呢，可不能随便说话。 哦，这个地方不让随便说话。 哎， 啊，你怎么说了半天了？ 这是舞台，舞台上不准站人。 哦，舞台上不准站人。 哎，明白了， 你不是人呀。 哎，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你让我说两句不就完了吗？ 不让他说不行了。 哎，说了啊， 啊，赶紧说啊， 同志们 啊， 男同志们， 嗯， 女同志们， 快， 男女同志们， 够麻烦的。这 有的同志可能不认识我， 嗯， 有的同志可能这个电视上哈也没见过我， 废话呢， 我做个自我介绍吧。 嗯， 我姓傅， 嗯， 我叫傅农。 哎， 我 你不叫地主啊？ 你长得才像地主呢。 什么叫傅农啊？ 傅荣，富裕起来光荣，俺叫傅荣。 哦， 哎，俺到这个地方来呀、啊，主要是找一个人。 找人？ 我找一个警察同志啊。 为什么呀？ 这个警察太好了 啊， 他把俺媳妇领到他们家里去了。 哎， 一个星期。 不，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啊，他是这么回事啊！ 啊， 我一唱你就明白了。 我还得唱。 正月里是新春，俺和俺那对象就结了婚，新事新伴来旅行来，还有，到这下了车，头就发了晕，不知是往东南走还是往西北进，我那天嘞哟，你说急人他不急人嘞，还有， 哎，行，我明白了。 嗯， 你跟你媳妇呀、啊。过来旅行结婚， 对了， 下了火车不知往哪儿去了。 是啊，俺、媳妇说呀， 嗯， 我说咱别啥站子了， 嗯， 咱到市中心转转不就完了吗？ 是啊， 然后找个旅店，我说不知坐什么车呀？ 啊，您看有站牌呢。 我媳妇说坐什么车呀？ 啊， 那不有德斯吗？咱们坐德斯。 哎，不，什么叫德斯？ 我说媳妇你别瞎说啊，天津大城市你别掉链子。 是， 那念德斯吗？ 啊， 以后记住了，不能那么说。 那 念地图。 是地图吗？那 那叫 的士。 对了，于是我们俩人啊坐了的士就奔了市中心了。 嗯， 哎呀，新建的天津百货大楼全夜场我们都转了， 都是看了。 太好了， 漂亮。 到了里边我们站一站看一看，看一看站一站，最后俺媳妇站在那个柜台旁边她不动弹。 嗯， 我着急呀、 啊。啊， 我说媳妇你快走啊你。 是啊， 我一拉我媳妇手，我媳妇说一句话吓我一跟头。 怎么说的？ 呸，臭流氓你。哎， 怎么骂上了？ 我一看我拉错手了。 拉谁手了？ 我一看旁边一个女同志。 哎呦，媳妇呢？ 不见了。 哎， 我着急啊。 嗯， 我赶紧找啊。 是， 我吁吁吁， 这什么玉儿啊？ 干嘛？ 这什么玉儿啊？ 你以为是什么？ 这什么？ 我找我媳妇了。我找我玉是我媳妇名字。我可找是。 那你媳妇你姓什么呀？ 我媳妇姓桑。 叫什么呀？ 桑大玉。 哦，你媳妇不叫洗头城啊？这是 你媳妇在洗头城呢？ 什么桑拿浴？ 我媳妇长得比较美啊，白玉啊，美玉就是玉嘛。 哦， 桑拿知道吗？有姓桑的吗？ 啊、哦，是。 哎，我媳妇姓桑， 姓桑， 长得像白玉， 哦、 桑拿浴。 有、哦、这么个桑拿浴、 哎？我浴， 哎呦呦呦呦呦呦，掐人中吗？这是 干什么？ 掐人中啊？ 这是人中啊？ 这不是人的中间吗？ 娘啊，这是人中啊？ 啊。那这是 人住在这儿的， 哦， 这是肚脐眼儿， 是错了。 你不知道我有个毛病啊， 哦， 我不能着急啊，我一着急我就爱抽风啊， 我抽风， 哎，从小养成的习惯。 哎呦， 当时我就口吐白沫，我躺在了地上。 你看看， 等我醒过来以后 啊， 我发现我躺在一个医院的病床上， 进医院了 啊。原来是一位很热心的警察同志发现我病倒了，把我送到了医院。 哦， 警察一看我醒过来了， 嗯， 警察给我端过来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稀饭， 是， 还给我煮好了两个红皮鸡蛋。当时我端过这碗热乎乎的小米稀饭， 怎么样？ 手里接过这煮好的两个红皮鸡蛋， 嗯， 警察同志， 哦， 我还有红糖吗？ 你坐月子了你、啊、 我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了、 哦、 警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就去找我媳妇了。 去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 哦、 我媳妇音讯皆无啊。我看这个警察呀、啊、脸也熬瘦了，牙肿的要熬红了。 哎呦， 我拉着警察同志的手，我警察同志、 哦、 你看在天津给你们添这么多麻烦，一个星期了他也找不见了。 嗯， 算了吧。 怎么 别找了 啊？ 我回去报个扁担算了， 像话吗？这 警察同志，你别着急， 是 让我安心养病。 哎， 又去了。 嗯， 哎呀，我自己待在房间，又想起亲爱的了。 哦， 哪里去了？ 是够伤心的。 满腹的话儿说不出，旅行结婚我丢了媳妇。出门难免是成双对，如今我一人多么孤独。 是 媳妇啊媳妇，你在哪里？为什么音讯皆无？我那好对象，我那好媳妇，我那好媳妇。 这个也够伤心的了。这 什么毛病？这是正在难受的时候，眼前一亮 啊， 我媳妇就站在床旁边 回来了。 原来是那个警察同志把我媳妇找回来了。 哦， 太好了， 是 我媳妇终于找回来了。 嗯， 警察又丢了。 警察丢了。 为了感激这两位警察， 嗯， 咱们四处打听啊。 是， 今天听说这儿演出人多，咱们就到这里找一找。 哦，这么回事， 我看一看哪个是帮助俺的警察同志。 您看看有像的吗？ 我看这灯光挺亮的 啊。 哎，我看那个像。 哦， 哎，我看这个像。我看怎么哪个都想帮着俺那个警察同志啊， 警察个个都像他。 我警察同志，你别让俺着急了，你哪个是帮助俺，你站起来不就完了吗？ 警察做好事他从来不说。 哎，你站起来 啊。站起来。 哎，真站起来一个。 哦， 那儿走。哦，上厕所了呢。 什么眼神啊？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哎， 我这有钱啊。我这有钱。 哎，你那 讲 不不不不不， 你 警察做好事不收费， 那他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哎，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啊， 我为了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嗯， 我表演俺们家乡的流行的卡拉 OK 歌曲怎么样？ 哎，那好啊。 哎，行不行？ 行行行。 哎，你帮个忙 啊。我， 你帮着我伴舞啊，伴唱伴跳好不好？ 哦， 行，开始啊。 好，行行行行行。 哎，嗯，哎，嘿嘿，说心事儿，唱心事儿，新人心事儿，新文明，人民的警察就是好啊， 就是好啊。 下回我不怕丢媳妇儿啊，不怕 丢媳妇儿啊。哎呦啊，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当当当当啦，当当当当，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当当当当啦，当当当当，这个这个当当。 你干嘛那儿啊？ 我这洗澡呢。 嗨。 这就是刘毛毛和宋成刚表演的相声《找警察》。电影里头啊，您经常会看到这样的镜头：警察目光坚定，双手举枪，对着匪徒大喝一声：“不许动！”双手抱头蹲下：“我们是警察。”这一声吼啊，不但有正义和勇气，更离不开警察们平日里辛苦的训练。所以呢，有一副好身板也是警察的必备条件之一。好了，警察的故事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呢，送给您一首歌曲，叫《金钟罩铁布衫》。我是韩健，和制作叮当编辑芳芳，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如果问我死后的愿望还有什么好留下，我立刻回答，一个好孩子在地球上。好孩子你要听话，要有善良的想法，毕竟我无法时时刻刻看护在身旁。我要给你个金钟罩，一个铁布衫，走多了崎岖的路也不觉得害怕。我要给你个好灵魂，一副好心肠，看见的美丽风景全都舍得分享。